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茶花女》。《茶花女》的原剧作者是法国的亚历山大·仲马。亚历山大·仲马，俗称小仲马，是法国19世纪著名作家。他以长篇小说《茶花女》一举成名，不久将《茶花女》改编为同名话剧。《茶花女》描写了一个缠绵哀怨的爱情故事，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对纯真和爱情的毁灭。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茶花女》。改写郭振元、关凌，朗诵张桂兰。 巴黎名妓玛格丽特周旋在王公贵族、浪漫诗人和腰缠万贯的资产者中间，沉醉在豪华奢侈的生活里，度过狂欢般的一天又一天。可是这种令人眩晕的寻欢作乐，只能暂时冲淡他内心的孤独和痛苦。巴黎的夜晚总是那么繁华迷人。大歌剧院的节目结束后，玛格丽特邀请几个好友一起到家里吃夜宵。回到家，客厅里已经有人在等候玛格丽特了。瓦尔威勒子爵不请自来，令人扫兴。他为玛格丽特带来一束鲜花，表达他的爱慕之情。可惜他不知道玛格丽特不喜欢玫瑰和丁香，人们都叫她茶花女，因为她只喜欢一种花，茶花。玛格丽特的绝代美貌和高贵气质为她赢得贵族们的宠爱。她无意伤害瓦尔威勒子爵，对这位用存款生利息来表达爱情的人，玛格丽特连置之一笑的勇气都没有。她每天生活在爱情中，却从来没品尝过真正的爱的滋味，也不想轻易地付出自己的爱。他生就一种潇洒，足以应付瓦尔威勒这样的追求者。瓦尔威勒自讨没趣，只好尴尬地走了。玛格丽特吃夜宵的兴致丝毫没有因为子爵的离去而减退。他推开窗户，邀请住在对面的女友波吕当斯过来凑热闹。波吕当斯带过来两位青年，一位是加斯东，玛格丽特以前就认识，另一位是加斯东的朋友阿芒杜瓦。阿芒悄悄地爱着玛格丽特已经有两年了。在玛格丽特病重的时候，整整三个月，他每天都跑来探寻她的病情，却从不留姓名。这件事，玛格丽特听使女讲过，而且记忆犹新。当他得知那位一直在远处悄悄崇拜他的青年就是阿芒时，他的兴趣仅仅是欢快地叫过阿芒正视一下而已。刀叉摆好了，客人们纷纷入座。阿芒看着心爱的人与朋友们举杯畅饮， 欢歌漫舞，心里虽然有一种莫大的满足，却又不安地担心玛格丽塔的身体能否经得起这样的折腾。果然，玛格丽塔突然停住了舞步，用手捂着胸口。但他不想影响大家的狂欢，只推说自己是一时喘不上气来，请朋友们到隔壁抽支雪茄，等他一会儿。客人们离开了，玛格丽特疲惫地瘫倒在沙发上。隔壁的房间立刻传来了欢闹声，只有阿芒过来看他。玛格丽特支撑着坐起来。你这个人太好了，你瞧，他们都习惯了，没有人这么关心我。别人爱你，同我爱你不一样。阿芒笨手笨脚地扶住玛格丽特，急促而腼腆地说：你这样简直是在自杀。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朋友和亲属。我不许你这样残害自己。我一定要禁止你。我能像亲兄弟一样服侍你，永远不离开你。玛格丽特被阿芒的关心和爱所感动。在可怕的堕落生活中，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得到了真正的爱。他长时间认真地凝视着阿芒，不敢相信阿芒的话。阿芒是那么年轻，即使他的话出自肺腑，但是像玛格丽特这样快活的比悲哀还要痛苦的女人，还有忧愁、苦闷和疾病，每年需要10万法郎的开销。这对于年迈有钱的公爵那样的人还行，对于阿芒这样善良的年轻人，怎么可以呢？玛格丽特趁自己还没有被阿芒的柔情融化，欢笑地劝他和自己拉拉手，然后回到隔壁欢闹的朋友中去。阿芒拉住玛格丽特的手，深情地说：假如我告诉你，我有好几次整夜地站在你的窗下，你一定不相信。6个月前，我捡到一颗你手套上掉下来的扣子，至今还珍重地收藏着。如果你觉得我这样做像个傻子，那你就讥笑好了。我只想让你被一种深挚的爱情爱到永久，爱到永久。这四个优美而和谐的音节再一次拨动了玛格丽特的心。他摘下一朵红色的插花，插在阿芒的胸前。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爱情誓约的象征。玛格丽特多年来有个梦想，他梦想能和真正相爱的人在巴黎郊外的乡村过一段远离尘世的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他幻想能挽住情人的手臂，漫步在森林深处，呼吸着新鲜空气，洗尽以往令人眩晕的狂荡生活，留给自己心灵深处的 创痛。现在，他要把这个梦想作为爱的礼物献给阿芒。阿芒和玛格丽特有着同样的梦，到乡下去。宁静的乡村生活不但能给他们带来牧歌式的爱情，而且对玛格丽特的身体也会有好处。可是当他知道玛格丽特准备向公爵和伯爵要钱，以便安排去乡下生活的费用时，不禁怒火中烧。阿芒十分熟悉小说《曼农·勒斯歌》中的故事，他觉得玛格丽特应该比小说中的曼农有勇气，不该用别的什么先生的钱与情人欢聚，而自己也应该比这部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有骨气。他不愿意做个供别人开玩笑的丑角。但是靠阿芒那点微薄的收入是无法提供那样美好的田园生活的。于是阿芒偷偷给父亲写了封信，要求把母亲留给他的遗产转交经纪人，再由经纪人帮他变卖。田园诗般的乡间生活比梦想中的还要甜蜜，还要美满。除了每天等待着父亲的消息外，阿芒别无他求。和最心爱的人待在乡间别墅，这是他最大的满足。玛格丽特也谢绝宾客，只有女友波吕当斯来过几次。阿芒奇怪，每当波吕当斯来过一趟，玛格丽特身边的东西总会少几样。半个月前波吕当斯走时，玛格丽特吩咐用自己的马车送他回去，马车却没再回来。一星期前，玛格丽特说波吕当斯在路上怕冷，让他带着自己的披肩回去。可至今波吕当斯也没有把披肩送回来。那条披肩非常漂亮，是玛格丽特最心爱的一条。而昨天玛格丽特又把镯子、钻石等东西交给波吕当斯，说是拿去修理。今天波吕当斯又来了，阿芒趁玛格丽特去花园散步，拉着波吕当斯追问实情。马车嘛，退回车行了，只收回了半价。披肩等东西都卖了，首饰也送当铺。这不，我是来给玛格丽特送钱的。波吕当斯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当铺的收据和一张拍卖的清单。他告诉阿芒，为支付乡间生活的开支和还清一切旧债，玛格丽特准备变卖所有的东西，包括他在巴黎的房子。听完波吕当斯的叙说，阿芒的心犹如掉进了深渊。他当然知道了，除了甜蜜的诗意生活外，还得去应付一个现实世界。而他除了每天坐待父亲的回信，盼望遗产早日换成金钱外，别无办法。现实生活一分钟都不会停止。就在他等信盼信的时候，玛格丽特已经独自在应付这个金钱万能的社会了。他感到惭愧，他没有能给心爱的人带来全部幸福，自己只顾沉浸在欢乐中，而柔弱的玛格丽特却默不作声地支撑着一切。阿芒请波吕当斯转告玛格丽特，说他两个钟头就回来， 然后匆忙动身去巴黎探听父亲的消息。阿芒刚走，一位先生来拜访玛格丽特，通报姓名之后，玛格丽特紧张起来。来人是阿芒的父亲，税务官杜瓦先生。杜瓦先生一进屋就指责玛格丽特的奢侈生活，说他儿子为了满足他挥霍的欲望，已经到了要变卖家产的地步。玛格丽特不知道阿芒向父亲要钱的事，他难以忍受杜瓦先生的指责。为了使杜瓦先生改变对自己的偏见，他不得不将自己变卖财产的清单拿出来，证实杜瓦先生错怪了自己。玛格丽特的诚恳和对阿芒真挚的爱感动了杜瓦先生。杜瓦先生终于发现，眼前这位姑娘比许多贵妇更善良，心地也纯洁。但是他不能让这位巴黎有名的妓女姓杜瓦。他对玛格丽特说，他有两个孩子，除阿芒外还有一个女儿，他刚刚爱上一位少年，就像玛格丽特爱阿芒一样。在阿芒眼里，玛格丽特是纯洁和清白的，可社会上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所看到的只有玛格丽特的过去。要是儿子阿芒娶了玛格丽特，女儿就将永远嫁不出去。况且，谁能保证阿芒能永远为玛格丽特做出牺牲呢？他们的结合既没有贞操的基础，也得不到宗教的承认和家庭的支持。这样的爱情终会被迟到的理性所击碎，等待他们的将是双重的哀怨，双重的凄惨，双重的孤寂呀。从来没有人这样恳求过玛格丽特，杜瓦先生的劝说又无懈可击。他表现出的善良和慈祥，使玛格丽特无从抗拒。阿芒的爱曾给玛格丽特带来一个现实的梦和新生活的希望。为了这份爱，他已经告别过去，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三个月来，宁静的生活充满似水柔情。可现在，为了阿芒的妹妹，也为了杜瓦先生为儿子所考虑到的前程，善良的玛格丽特以超乎寻常的勇气碾碎了那颗早已支离破碎的心。他提笔给阿芒留下一封信，说自己已成为别人的情妇，请阿芒别再挂念自己。他把阿芒承受痛苦时所需要的安慰留给了杜瓦先生，将痛苦的泪水咽进心里，返回了巴黎。阿芒以为玛格丽特是为了保住她那些漂亮的衣服、高级首饰、马车及豪华的住宅才离她而去的。他痛恨玛格丽特的虚伪和欺骗，恨她居然没有一点灵魂。阿芒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打击，麻木不仁地跟父亲一起回家乡住了一段时间。杜瓦先生以为儿子从此可以安心于他给他安排的生活了。可是，强烈的爱与恨交织在一起， 加上无尽的思念，阿芒没过多久又回到了巴黎。巴黎的夜依然繁华似锦，只是变得狭窄起来。不愿相见的人们偏偏挤进各种的交际场所，在穷奢极欲的生活中周旋出新的悲剧。当阿芒打听到玛格丽特的行踪，看到他竟和瓦尔维勒子爵在一起时，回想起他过去曾是那么厌恶此人，阿芒对玛格丽特的怨恨变成了鄙视。他忘记了自己的腼腆和羞怯，迎着瓦尔维勒敌视的目光走上前，邀瓦尔维勒一起赌钱。瓦尔维勒子爵毫不示弱，傲慢地说：“我押4000，你押哪边？”阿芒回答：“我也押4000，押在你不押的那边。”加斯东做公证人，他高声喊道：“右边4，左边9，阿芒赢了。”瓦尔维勒不服气地掏出钱包：“再押8000。”阿芒笑了，怪声怪气地说：“8000就8000，难道你忘了‘情场得意，赌场失意’这句话了吗？”果然，阿芒又赢了。这时，待在隔壁房间的玛格丽特如坐针毡。他不想使阿芒为了自己受到伤害，也不愿意别人为他闹出任何不愉快的事来。他请女友波吕当斯悄悄地把阿芒叫来。见到思念中的玛格丽特，阿芒犹如疯了似的，浑身的血液都在燃烧。到现在他才明白，埋在他心中的不是怨恨，而是那不可抑制的爱情。如果玛格丽特此时能把他的过失归于偶然的冲动，归于命运或是怯弱或是其他什么原因，他们可以重新逃出巴黎，逃避过去，逃到只要能守住他们爱情的地方。玛格丽特流下了眼泪。如果能过上阿芒说的幸福生活，哪怕只有一个小时，他也情愿用生命做代价。可是他不能，他向杜瓦先生发过誓，这誓言连同那洗刷不清的身世，就像一道无底的深渊隔开了他们。阿芒无法忍受玛格丽特的拒绝，他拉开门，指着玛格丽特对屋外所有的人叫道：“哎，你们看，这是玛格丽特，他曾把所有的东西都卖光了和我同居，他爱我爱得如此伟大，是不是啊？我简直像个无赖，只受他的恩惠，却始终没有报答。不过现在还不太晚，请大家在此作证，我把钱还给他，我和他之间的账算清楚了。”他一边说，一边掏出刚刚赢到的钱扔到玛格丽特的脸上。瓦尔维勒 冷静地走向阿芒，并脱下了一只手套。这信号意味着提出决斗。加斯东和朋友们赶快跑上前阻止，可是已经晚了，手套摆在了阿芒的面前。圣诞的钟声早已敲过，玛格丽特的客厅静悄悄的。她在昏迷中不知度过了多少日子，身边没有往日的喧闹，也没有朋友的陪伴。阿芒同瓦尔威勒决斗获胜以后出了国，现在瓦尔威勒也脱离了危险期。可是玛格丽特呢？玛格丽特哆嗦着从怀里摸出一封信，这是阿芒父亲杜瓦先生写来的，上面说他已经把全部真情写信告诉了在国外的阿芒，还说玛格丽特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应该有一个美丽的前景作为报答。阿芒很快就要回巴黎，将由他带来杜瓦先生的同情、敬重、关切和承诺。这封信玛格丽特不知看了多少遍，每次读它就会得到一点轻松，同时也感到更加孤独。他已经病入膏肓，不久就要告别人世。要不是他快要死了，杜瓦先生能这么慷慨地还给他希望和爱情吗？要是真的能重新开始，他还能有如花似玉的美貌和溪水般清澈的心地吗？窗外白雪纷纷扬扬，玛格丽特那颗长久悲哀的心萌生出一种春天般的愉快。她原本失望、恐惧、生存的欲望和对人生苍凉的感受，曾使她孤寂得难以忍受。而现在，她从窗外那洁白清新的世界里闻到了茶花的芳香。他叫女仆去准备衣服和马车，他要出去，到那晶莹的、本该属于他的天地里走一走。门开了，站在那儿的不是女仆，而是阿芒。满身满脸的疲倦，掩饰不住他的激动。他接到父亲的信后，就夜以继日地赶到巴黎，不休息，不停顿，疯子似的追赶着飘逝的时光。他和玛格丽特之间不会再有高山大海的阻隔。如果上帝让他许愿，他只有一个念头：永远，永远和玛格丽特在一起。阿芒紧紧搂着倒在他怀里的爱人，就像再次拥有了生命。可是晚了，他的忏悔，他的呼唤，他的誓言，再也抓不住另一个即将消逝的生命。玛格丽特带着满足，带着微笑，带着刚刚得到的豁然宁静的心境，悄悄地离开曾经给予他无限忧伤的人世。也许他真到那银色的清新的世界里去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群鬼》，原剧作者是挪威19世纪杰出的戏剧家易卜生。他一生创作剧本26部，对近代戏剧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群鬼》是一部著名的社会问题剧，一部传世的佳作。他无情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性，以及资产阶级所谓法律和秩序的虚伪。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群鬼》，改写谭佩生，朗诵邢岩。 海伦·阿尔文太太的婚姻是由母亲和两个姑姑包办的。她的丈夫阿尔文上尉曾是御前侍卫，这是国王赐给有家产、有地位的人的一种爵位。结婚之后，她很快发现丈夫是个荒淫无度的流氓。虽然从小受到的教育使她立志做一个贤妻良母，但实在无法忍受丈夫给她的屈辱。一年之后，她投奔了曼德牧师。婚前，他曾敬慕并倾向于这个有名望的牧师。他向他诉说自己的不幸，要求牧师收留他。可是，牧师给予他的却是严肃的批评和规劝。他教育他，做老婆的不是丈夫的裁判人，女人的义务是低声下气地忍受上帝安排的苦难。想在这个世界上寻求幸福，就是反叛精神的表现。人生在世，只能尽自己的义务，无权享受幸福。扔下应该服侍的男人离家出走，不仅会损伤自己的名誉，也会损害别人的名誉。阿尔文太太在曼德牧师的规劝下，又回到了丈夫身边。阿尔文照样到处寻花问柳，阿尔文太太为了不让他出门去过荒淫的生活，只有每天晚上陪着他喝酒胡闹，听他说那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阿尔文的恶习难改，在家里又和女佣人乔安娜鬼混。阿尔文太太为了制约住无可救药的丈夫，也为了维护这个家庭的荣誉，她接管了阿尔文的一切事务，凭着她的才干，添置了产业，实行了改革方案，采用节省人力的新设备。很多人都以为这些成绩都是阿尔文干出来的。与此同时，阿尔文太太唯恐七岁的孩子欧世华被家里的毒气熏坏了，打发他出门，不许他回家。阿尔文死后，他又用阿尔文的产业创办了一所孤儿院，给阿尔文竖起了一块纪念碑，以维护他的形象。在阿尔文生前，阿尔文太太给了乔安娜一笔钱，打发他自己去找生路。乔安娜到了城里，和老相好结了婚。婚后不久，她生下吕加娜。实际上，吕加娜是她和阿尔文的私生女。吕加娜长大之后， 阿尔文太太把她接到家里，名义上是雇佣的女仆，实际上把她当作养女一样关照。儿子欧世华孤身在外，阿尔文太太给他写信时，总是把他的父亲说成是一个理想的化身。欧世华已成为了画家，他身上带着父亲遗传的疾病，精神上却把这个已故的荒唐鬼看作是个完美无缺的君子。如今孤儿院已经建起，马上要举行开幕典礼，欧世华也回到家里。阿尔文太太本以为自己为丈夫付出的巨大牺牲已经结出了果实，从此可以在欧世华身上寄托自己的晚年了。为准备孤儿院开幕典礼，曼德牧师赶到了阿尔文家里，他向阿尔文太太交代有关孤儿院的几份文件，并和他商量孤儿院的房子要不要保活险。阿尔文太太主张保险，但是曼德牧师却认为孤儿院是个神圣的事业，如果保活险就是不相信上帝。地方上一些有地位有势力的人物会提出异议。由于他担任顾问，有些人会借此向他开刀，报纸杂志会对他进行攻击。阿尔文太太不愿让曼德牧师担风险，同意不办保险了。儿子欧世华来到客厅，他和曼德牧师刚刚见面，就与他针对某种社会现象展开了争论。曼德牧师对年轻人不合法的婚姻进行攻击，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欧世华却认为，这些年轻人由于没有钱结婚，只有用这种不合法的方式生活，但他们那种不合法的家庭却是规规矩矩、舒舒服服的。相反，那些被看作是模范丈夫和模范父亲的正人君子们，一到巴黎都去那些不道德的地方鬼混，可回到家里却又要批评那里风俗败坏、道德堕落。曼德牧师对欧世华的指责无言以对。欧世华离开客厅以后，阿尔文太太告诉曼德牧师，他说他觉得欧世华的话句句都正确，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有时也有这种想法，只是他从来不敢说，现在有儿子替他发言了。曼德牧师板起面孔，以牧师的名义对阿尔文太太进行训诫，他旧话重提，指责他当初离家出走是放弃了做妻子的责任，使他曼德牧师把他引上了正路。后来他又把儿子送到城里，是放弃了做母亲的责任。如今欧世华的思想状况说明他是罪孽深重的母亲，他必须把儿子引到正路上去。阿尔文太太激动地向这位牧师叙述自己回到丈夫身边以后经受的苦难，她指着通向饭厅的门诉说着阿尔文生前和女佣人调情鬼混的情景。曼德本以为当年让阿尔文太太回家去尽妻子的义务是拯救了一个家庭，是为了这个女人的幸福着想，阿尔文太太诉说的往事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虽然同情这个女人的不幸遭遇，却不怀疑自己的信奉的道德原则。阿尔文太太告诉他，孤儿院开幕之后，他的心事也就了结了，以后他就当没有阿尔文这个人，只当他从来没在这所房子里住过。从今以后，家里只有他和欧世华相依为命的。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饭厅里突然传出欧世华向吕嘉娜调情的话语声。阿尔文太太紧张地瞪视着通向饭厅的那扇门，压着嗓子低声说：“鬼，鬼，两个鬼又出现了。”他抓住曼德牧师的胳膊，摇摇晃晃地朝着饭厅走了过去。欧世华的行为把阿尔文太太和曼德牧师搞得烦躁不安。饭后，他们又回到客厅。阿尔文太太从吕嘉娜谈到乔安娜和阿尔文的关系，又谈到自己的不幸的婚姻。曼德牧师依然反对他对自己的婚姻不满的情绪。他认为阿尔文太太婚姻既不违背法律，也不违背秩序，是完全合法的。阿尔文太太气愤地说：“世界上作怪害人的就是法律和秩序，我一定要撇开这一套束缚人欺骗人的坏东西，我要争取自由。”阿尔文太太的这番话虽然只是在经历了漫长的苦难之后的反思，但曼德牧师却指责他是严重的罪过。他们又谈到欧世华和吕嘉娜的关系。阿尔文太太早已知道这两个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但是她却主张如果欧世华真的爱吕嘉娜，就该让他们结婚。但是他说他的胆子小，不敢这样做。曼德牧师对他的话感到了震惊，他坚持说：“不能把良心的顾虑当作胆小。”阿尔文太太不顾牧师的责备，把长期压在心头的话一下子倾诉出来。他告诉曼德牧师：“我所以胆子小，只是因为有一大群鬼把自己死死地缠着，我眼前好像有一群鬼，我几乎觉得咱们都是鬼，从祖宗手里承受下来的东西在咱们的身上又出现了，各种陈旧腐朽的思想和信仰也在咱们心里作怪，那些老东西早已失去了力量，可还是死死缠着咱们不放手。我只要拿起一张报纸，就好像看见字的夹缝里有鬼在乱爬。”曼德牧师把他的这些念头都归之为读那些宣传革命自由的坏书而中了毒。可是阿尔文太太却不客气地说：“就在你逼着我回到丈夫身边去尽义务的时候，我才开始动脑子想问题，去检查你宣讲的那些大道理是不是正确的。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那套东西都是机器缝里来的。”曼德只得承认他和他彼此并不了解。正在这时，原来的女仆乔安娜的丈夫安格斯川来找曼德。他已经干完了孤儿院的活，工钱也算清了。他们一伙工人想请曼德参加一个小小的祷告会。曼德又以牧师的身份责问安格斯川：“在开祷告会之前，你们的良心干净不干净？”在牧师的追问下，安格斯川供认了和乔安娜结婚的经过。乔安娜找到他的时候，告诉他曾和一个外国人发生过关系，怀了孕。当时他很替乔安娜难过，为了掩盖乔安娜和外国人之间的丑事，他和她结了婚。乔安娜带来了一笔钱， 他们商量留作孩子的教育费。曼德听了，被他的叙述感动了，又答应帮助安格斯川开办水手公寓，也同意去参加祷告会了。安格斯川走了，曼德牧师完全相信了他的坦白，激动万分地说：我发现自己错怪了好人，啊，他是个好人，心里真痛快。曼德牧师走后，阿尔文太太和欧世华进行了一场漫长的谈话。久别之后的团聚，使欧世华对母亲表示出令人感动的温情。阿尔文太太也沉浸在幸福的感受之中。可是欧世华突然谈到了一件事，把他的幸福感一扫而光的。欧世华告诉他，在巴黎的时候他的脑子坏了，已经无法工作了。给他看病的一位著名的医生告诉他，你生下来的时候身上就带着一种有虫子的病。父亲造的孽要在儿女身上遭报应的。欧世华把母亲的信翻译给医生看，推翻了医生的结论，于是他只有把病因归之于自己的荒唐。为此他痛苦万分，认为是自己断送了自己的健康、幸福和前途。阿尔文太太一时无法向儿子说明丈夫的真实面目，只有克制住痛苦和绝望的心情，安慰欧世华。他说：我的宝贝儿子，现在什么事都依你。欧世华趁机向母亲提出要求，他唯一的救星就是吕加娜，他在这个姑娘身上看到了生活的乐趣。他上次回家来已经答应吕加娜把她带到巴黎去。阿尔文太太感到意外，他向欧世华说：跟我在一块过日子没有生活的乐趣？欧世华说：生活的乐趣，工作的乐趣，在家里永远也得不到，而且我怕待在家里跟你过日子。阿尔文太太似乎理解了儿子的感情，她决定把全部真实的情况都告诉欧世华和吕加娜。欧世华正催促母亲说下去，外面人声鼎沸，火光冲天，刚刚建起的孤儿院着火了。曼德牧师望着铺天大火毁掉的孤儿院，他激动地说：这场大火是造孽人家的报应啊。但是他没有忘记，正是由于他的建议，孤儿院没有保活些。大火把刚刚建起的孤儿院烧个净光，安格斯川赶来透露说，火灾是曼德牧师拿着的蜡烛引起的。在做祷告的时候，牧师手里拿着蜡烛，用手指头夹蜡花，把一截子有火的蜡芯丢在了爆花里。安格斯川盯着曼德牧师故意说：不保火险，还放火把那整片的房子烧得干干净净。曼德牧师虽然不记得自己动过蜡烛，却又无法否认安格斯川说的证言。他预感到自己将遭到恶毒的咒骂和攻击，内心忐忑不安。阿尔文太太从火场回来，他并没有为这场突然发生的火灾感到震惊，反而低声说：哎，这场火烧得好。 这所孤儿院反正不会有好下场。他要求大家不必大惊小怪，只把它当作一件普通的事情处理就行了。接着他要求曼德牧师把全部契约文件都带走，自己不想再过问这件事情。曼德牧师提出把地基拨给教会，银行的存款利息拨给本城有益的事业。阿尔文太太只是表示这一切都由他全权处理。安格斯川趁机提醒曼德牧师不要忘了水手公寓，要求他把存款利息拿出来帮助建成这座公寓。为了打动曼德，他甚至表示要为曼德承担罪名。曼德在感动之余答应帮助安格斯川建成水手公寓。安格斯川表示这座公寓以阿尔文上尉命名。欧世华却心事重重地说，这座公寓准会像孤儿院那样烧得精光的，凡是纪念我爸爸的东西全都保不住，我这个人也在这燃烧着。他心情烦躁，出现了发病前的征兆，他要求吕加纳永远陪着他。他向吕加纳问道，你肯不肯救我？吕加纳感到莫名其妙，阿尔文太太让吕加纳坐在他自己的身边。于是终于向这两个年轻人公开了秘密。他激动地反省自己，在和阿尔文相处的时候脑子里只有尽义务，守本分，使自己的丈夫在家里感受不到生活的乐趣，只能到外面去寻欢作乐。接着他又透露出吕加纳就是阿尔文的私生女。吕加纳被这一事实惊呆了，等他稍稍冷静下来以后，要求阿尔文太太允许他马上离开这个家，而且他断然表示他不能待在乡下把精神白费在病人的身上，他也要趁着年轻的时候去寻求生活的乐趣。他要去找曼德牧师去索取自己应得的那份钱。阿尔文太太告诉他，如果需要一个家，他仍然可以回到这里来。吕加纳却断然拒绝，他表示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他就去阿尔文公寓。家里就剩下母子两个人。阿尔文太太问欧世华，现在我是不是把你的懊恼痛苦全都解除了？欧世华承认这一点，可是他希望吕加纳陪着他救他，还有最后的打算。他的病在巴黎曾犯过一次，医生告诉他如果第二次犯病就可能永远变成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残废了。为了避免这种后果，他已经攒下了12颗咖啡丸子，如果病情发作，他可以要求吕加纳帮他把丸子付下去。如今吕加纳已经走了，只有母亲能够救他了。阿尔文太太面对儿子提出的这种要求，绝望地高声叫喊，救命啊，救命啊！他一边喊着，一面像逃避瘟疫似的跪到门厅里。欧世华追上去把门锁起来，强迫他陪伴着自己。阿尔文太太 看见儿子半疯狂的状态，定了定神，咬着牙说出了一句话：好，我答应你。说完，他又用母亲的温情抚慰着走投无路的儿子。欧世华，这都是你胡思乱想，其实什么事也没有。你现在可以长期在家里休息了，跟着妈妈过日子吧，好孩子。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就像小时候那样。他望着窗外在晨光中闪耀的冰河雪山，激动地说：欧世华，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金黄的太阳。欧世华背朝着外边的良辰美景，一动也不动。他突然说：妈妈，把太阳给我。阿尔文太太吓了一跳，他看见儿子已经缩成了一团，眼睛呆呆地瞪着。他的病终于又发作了。他被发病的儿子吓得直哆嗦，匆忙地跪在了他的身边，使劲摇着他，呼唤着他。可是欧世华却只是声调平板地重复地念叨着：太阳，太阳。阿尔文太太绝望地跳了起来，两只手乱抓头发，嘴里喊着：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突然他想起儿子发病前对他的要求，他在儿子的胸前摸索地找到了装药的盒子，但是他都没有勇气把药丸送到儿子的嘴里，他只是站在病人的面前，惊恐地再也说不出一句话，瞪着眼茫然地望着欧世华。欧世华仍然痴呆地坐着不动，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太阳，太阳。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挪威十九世纪杰出的戏剧家易卜生的作品《群鬼》。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长发披肩，也可以潇洒干练。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全身名牌，也可以一身戎装。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来自秀场，也可以走进军营。 来当兵吧，在军营里遇见最美的自己。